点工作。 咱们就听一首有海鲜味的歌好不好？ 哎呀，默契默契，我早上刚送了一首带你去海边，下午我们就迎来了北戴河之歌。 对，因为你没有说大家去哪儿嘛，啊，我们从这个地儿开始吧，离得比较近啊，你呢只要上这个京哈高速，然后再开始这个一脚油门这么踩过了白鹭收费站到北戴河出口。 路真熟啊，老白， 是导航吗？下我们走是不是？ 对，现在就开发去马尔，开车出发去、 啊、开车去马尔代夫， 开车去马尔代夫，反正你路熟啊。 啊、哦，好的。 刚刚有我们听众说，哎呀，好像既签约了志玲姐姐跟郭德纲以后，下一步应该要签约老白了吧？ 对哈、啊，期待一下啊。不过到时候我给你们怎么导这个航，我心里可是没谱啊啊。就是像静怡说的那样，开车本来要是就去北戴河，直接给你导到马尔代夫去啊。 而且到哪里给你们配去哪里的歌曲，想想这样的导航还挺想要的。 到了马甸马家铺，我们说哎呀马尔代夫到啊，就是纯忽悠是吗？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Gala 带来的北戴河之歌，喜不喜欢这首歌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今天仍然是静瑜和老白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度下班以后的这个两个小时，依然准备了王牌福利的内容如下。 嗯，要送给各位，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新义剧社廊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呢是在今年的8月25号下午2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的《平凡的世界》读书会的门票一张。那么今天依然是会送给两位朋友两张门票。嗯，大家今天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FM 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 今天互动什么呢？今天互动的跟吃有关。刚才我们说到了去北戴河啊， 嗯， 就北戴河之歌嘛啊，又说到了这个虾爬子，虾爬子就是、这个、 皮皮虾，我们走、 哎。对对对，然后我们还提到什么？那鲅鱼饺子 啊，嘎了。 哎呀呵，哈啤酒啊，反正海鲜当中总有一样是你的最爱，心头好。 嗯，那问问大家心头好的海鲜是什么，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嗯，不要说鲸鱼啊， 啊 不要说鲸鱼啊， 不可以，我是保护动物好吗？ 对对对，这实在是太大个了啊！ 哎，这首歌我忍不了，这首歌我给你200，我要唱。 200，你确定吗？ 算了吧， 我涨价了，我跟你说，2000啊。 明智的红头， 这么新的歌你都会唱？ 这首歌我好喜欢的，我跟月月鸟在节目当中 battle 过这首歌曲。 哦，是 当然了，以我赢为 ending 啊。 对，哦，月月鸟也会唱这首歌。 嗯，但是好不好听就不好说了。 谁不在说谁啊？ 就像你也想，你花儿的笑，身旁青涩的柠檬味道，我害羞害羞的彷徨，仿若精灵的优雅到达。直到你心门的方向。 好了，200给你。 好了，唱完了，还有呢。 哎呀，不好意思，还是听他们俩唱吧。 啊。唱一半收那个，唱一半收双倍啊。 仿若精灵的悠扬到达，直到你心门的方向。甜甜的芒果，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有种诱惑，起个名字叫菠萝，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可嗅到朱砂凝眼香，梅花爱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精灵的悠扬心门的方向。可嗅到朱砂凝眼香，你花儿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精灵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夏天白昼有风经过，嗅到仲夏凝夜香，可嗅到仲夏凝夜香，梅花儿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精灵的悠扬，摘下星星戴上你的肩膀。 我们节节数这首歌叫青柠啊，三伏天啊，这个伏天过去之后呢，我觉得天气会逐渐的凉爽起来了、啊、 是，这是在抖音上很火的一首歌曲，再加上抖音最近有推荐大家一个叫做百香果柠檬叫什么柚子茶， 什么 蜂蜜茶，对对对，就特别的解暑、啊、所以导致我现在看到青柠这两个字我就感觉好夏天好舒服 啊。原来是这样啊，就反正你刚才唱的那几句我刚才说了，最近呢就是为了我们白给100块这个奖金能够持续的这个进行， 你打算下次发1000是吗？ 我就打算 不要来啊！ 借着你啊，什么猫月月鸟，你们来这个替班的时候呢，多从你们这儿来这 ，K 歌收钱是吗？ 王牌推荐， 好吧，我们也不能光这个放歌听歌的，我们也得推荐点实在的。嗯，比如说接下来呢， 是 推荐一个演唱会吧。 对，张韶涵的演唱会要来北京了，这一次呢是在9月30号是在五棵松体育馆开幕了。那这一次呢，张韶涵是专门邀请了美国的幕后团队来操刀制作。现在大家看演唱会已经不仅仅是想要跟着歌手全场大合唱了，还是很关注现场的这种舞美啊、灯光啊、效果啊等等的。 嗯， 那么这次的主题叫做翻转纯粹归零重启。那么演唱会当中它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会重新编排， 对，就会让你在这个听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结合现场的感受啊。好，我们现在望远看看看能不能看到大海啊，这是来自张韶涵的 看得最远的地方。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 候，你不服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爱上心肝肺就有天 看的最远的地方，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好，于是我们在张韶涵本人并不知道的情况下跟他一起合唱了几句啊。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继续来推荐，接下来要看看这个电视剧了哈。 接下来这个电视剧呢，其实热点哈是在它的女主角身上，因为最近很热的这个《延禧攻略》哈，早上刚刚陪大家聊过，因为当中的这些主人公哈，基本上相当于复刻了当时《甄嬛传》的这个火爆模式，就相当于一个配角都是非常出彩的。比如说呢，这个女主角，那么这一次来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在北京卫视开播的《那些年我们正年轻》，它的女主角就是在热播剧《延禧攻略》当中饰演尔晴的苏青。 反正我也现在是对不上脸啊，因为没有看那个《延禧攻略》，但是据说那个剧现在实在是太火了 啊。对 对，然后你，但我就特别好奇，就比如说你看《延禧攻略》，看这个就是苏青，然后演这个尔晴，那个心机girl是吧？ 就会觉得可能会跳戏吧。 对啊，你一看那个，因为那个戏写的是年轻的大学生投身在这个科研事业，为中国的航天梦付出青春的故事，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就是一看脸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就是有点对不上，但是也还挺期待他有其他的表现的，因为他现在塑造这角色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啊。那这一次呢，他是变身了嫁给理想的女工程师，那么心机 girl 和女工程师之间可能差的也会比较大一些。那这一次尔晴可以算是这几年来最招人恨的一个反派的角色了，就招数简直可以跟当年的容嬷嬷相提并论了。 就是出门买菜小心啊， 对， 就是前提醒大家，就是看电视剧归看电视剧啊，别入戏太深，恨错了人，这毕竟不是一个戏，是吧？ 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我不敢出声，看着他亲吻你，眼不能闭。看 的唇印还在哪里？你隔着玻璃说已听不见，我在叹息，说不出口的秘密，永远活在小小的世界里，仅剩一点稀薄的氧气，是否和我继续撑下去？这件脱不下来的外衣，还是你喜欢的剧？我不能确定是否你曾经注意，我的眼泪留在透明的水里。 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 Lady Lady One More Try，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偶尔想起来，我就住在那片海。没有问过谁，看你眼神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天真，装得太深。爱来的时候话不成文，我早该知道你终究不是我该爱的人。Lady Lady One More Try，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发不出声音的感慨，选择做朋友的无奈。 Lady Lady One More Try，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只要你偶尔想起来，我就住在那片海。 他那个分身叫什么来着？ 分身？哦， 对 对，那件，哎呀，我突然忘记了。 哎、你看， 朱碧石。 哎呀，对了。 所以打腿可以把刚刚那200块抵掉吗？ 谁告诉你是有奖问答来着？ 你不是白给100块吗？ 白给100，你还要200，还多要100。 嗯， 哎，朱碧石啊，罗志祥，刚才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叫做《 小丑鱼》。 哎，好听，哎，很久没有听的一首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一个良心网剧。 对，因为最近的这个网剧口碑也真的都是影响比较大一点哈，比如说像之前的这个《镇魂》 哦， 那最近呢这个口碑非常好的网络剧叫做《疯人院》，观众对这部剧的评价呢叫做具有美剧气质，是一个良心好剧。 嗯， 想象一下你看美剧的时候的感觉，那就是节奏超快啊。 是的， 这是一共24集，但是基本上两集就撂一个故事，两集一个故事。哦、 是它有这个悬疑啊、科幻呀、啊、伦理啊，然后烧脑的同时还很有惊悚感。然后呢，具体的这个细节我们就不透露了，而且会有一些实力派的演员，有观众是这么说的，说这个配乐有点故弄玄虚，剧情还很惊悚，就是配乐，就是剧情没来，配乐就先恐怖起来了。

涂着红脸蛋，哎，涂着红脸蛋的禁欲啊，这个辫子这么拽起来。 红脸蛋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在眉心那边点一个红点儿，你知道吗？ 呵，这西安女娃啊，好。好，这个刚才我们回忆了一下啊，这首歌里面所相伴着的那些年少无知的青春时光啊，但是我特别想问你个问题，你当时听这歌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啊。 什么意思？ 因为就是因为首先是 就是小朋友不是不要多吃糖的意思。嗯， 对，就是可乐不要多喝糖的，就是因为他们还有一首歌叫做恋人未满，就指的还是就是说你就是很暧昧，但是又没有成为恋人当中那种桥段。 嗯， 那其实半糖主义的歌词也很明显，就是说两个人不要天天腻在一起，嗯， 差不多就得了。 哎，对对对， 凡事就是到一个这个过犹不及，对不对？ 但是这个度很难把握，你要一点糖没有，说不定你们俩就掰了， 是吧？明天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我就知道明天啊，明天什么日子？ 不要提明天 啊！明天没有，我还没说完呢。明天什么日子？明天是出伏的日子，而且明天是一个星期五。 明天我吃个饺子吧，聊以慰藉。 你说今天就是烙饼卷鸡蛋，多吃点。明天饺子多少？ 对，明天饺子。嗯，每天先给自己规划好。 哎呀，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生就该这么过，是吧？ 是。 嗯，我们来推荐一下啊，这个根据路遥的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改编的同名话剧，即将于10月13号的14号的晚上的19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三度上演。 嗯，那这部剧也是给大家隆重推荐过了。这一次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携手剧作家孟冰，第二次将中国的经典著作搬上话剧舞台。那这也是《平凡的世界》在一年之内第三次来北京了。想想呢，前两次真的就是一票难求，购票火热。那么第三次呢，希望大家早点下手啊，因为10月份演，现在8月中旬了。购票呢，大家可以直接登录大麦网去搜索《平凡的世界》就可以了。 1、2、3，走。我想说，有些有假期的朋友，你们的人生是多么的幸福啊！放假晚上去看看戏什么的， 就作为老师，他们有暑假就特别的羡慕。这首歌的名字也就说出来了他们的心声吧，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确定是他们的心声吗？ 我的心声。逃离这宇宙，我开悟重获新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首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变奏，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 慢歌一首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变奏，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 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刚才我们推荐了这个路遥的或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改编的话剧啊，在天桥艺术中心。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要接着来推荐的也是非常受期待的，就在明天星期五的一场这个演唱会。 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做《回声》，哎，这真的也是勾起我童年回忆的，因为童年非常喜欢三毛，就把他的全集就偷偷的撕成一小本一小本的，然后窝在被窝里面去看。 撕成一小本一小本的， 就是因为他全集的话分很多，比如说《雨天不再来》呀，《撒哈拉的故事》啊等等的，因为一本太厚了，容易被发现。想想我这童年多惨烈。 这是我看金庸是一个效果啊。其实这个全部的名字是叫《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 对， 三毛、齐豫、潘越云《回声》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刚才静瑜也说了，其实《回声》这张专辑真的是很经典的一张专辑，因为它其实是台湾地区第一张的 CD 唱片。 对，因为这也是三毛 三毛 的一张半自传体的唱片吧，就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橄榄树》，这是三毛的词作品，非常经典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齐越跟潘玉云都唱过，所以这次呢，也是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就叫做《回声》的演唱会，马上就要在北京开唱了。 对，三毛影响了很多人啊，把他的文字，很多60后、70后、80后，像金鱼这样的00后，其实都不会陌生。 开心开心 开心是吧？1800后啊！嗨，这30多年之后，其实我们有一机会啊，再一次去见证齐豫、潘越云和三毛他们三个人的这个合作。 那三毛已经逝去了啊，那这次他会以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在舞台上跟我们重逢。那说到这里，会很期待，演唱会到底什么样子呢？三毛会怎么样出现呢？ 就是啊，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原音重现，听听齐豫和潘越云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原音重现， 因为三毛对我们两个来说，我们都是读者，都是书迷，相差还是10几岁。虽然在1979年出《橄榄树》，知道是三毛的词，可是其实一直没有见过他，一直到1985年。所以85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两个人就是很兴奋，然后就像小歌迷、小书迷一样的那种心情。然后我们相处了大约可能半年多以上的时间来制作这张专辑，然后听着他讲故事，然后虽然没有真正走进他的生活，不过在他的叙述里面，对于他在那一刻之前所有的感动、所有的创伤，甚至最后的梦田，他怎么样又重新的扫开了阴霾，这种过程就跟着他非常的非常的感性。 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 那这次在舞台上呢，如果听过这张专辑的人就知道三毛的口白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对，所以他的声音也会在现场出现。因为在小巨蛋已经演过了嘛，就直说无妨了。第一个出现的声音，有一个歌迷就是我一直在期待，我猜第一个声音一定是三毛姐姐的声音，是三毛的声音，可是是一个大概从来没有听过的一段录音。然后大家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哦，怎么三毛来欢迎我们来参加这场演唱会，就觉得好像三毛仿佛在33年以前就已经预知了这场演唱会，在现场欢迎现场所有的喜欢他的朋友。所以大家听到后全身就开始就觉得，是虽然有想象到，可是没有想象到是这样子一个你没有听过的录音。就像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突然非常的感动，在那个到了现场的时候，也有那种鸡皮疙瘩都起来的那种感觉。那种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空间，因为我真的相信三毛姐姐回来跟我们一块儿来听这样演唱会。 童年记忆当中为数不多的啊，歌曲会让我自己怀疑自己的身世的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真的是看过三毛的文字的朋友，在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有感触一些。想象他漂泊在世界各地写的那些感悟也好，游记也好，就让你感觉我们每个人虽然有故乡，但是每个人生下来之后，也都是一个一辈子都在寻找的过程。 对，我们发现说，你童年或者你小的时候听的一首歌啊，你是完全会以不一样的视角，像我刚刚那个视角去理解的啊。现在呢，事隔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心境已完全不同了。 嗯，而且刚刚齐豫介绍的这么精彩，我就有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好想去现场感受一下三毛欢迎我来演唱会的场景。 真的是这样啊！如果你想去看这个演唱会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白旗 FM 留言报名文艺小分队，晚上还可以收到推送，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就可以站在文艺的最前排去领略这场三个女人的壮阔史诗了。到现场跟他们一起去合唱这首歌。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对，我就刚才想到说，齐豫还有一张专辑就是《骆驼飞鸟鱼鱼》啊，对，然后 也是非常经典。 对，签到这首歌是不是太牵强了？因为里面也唱到了飞鸟和鱼。来听这首《珊瑚海》。 海平面远方开始阴霾，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沉重夹带，淹没浅浅的

给一百块，马上挑战开始。今天的现金呢，因为昨天我们送出一半，所以这个剩200，今天再加100，那就是300了哈。 是，昨天拿走了一半哈，我们就说劝你，哎，再挑战一下，400都拿走嘛。不，只要一半，因为他要去吃荔枝香辣烤鱼。 荔枝烤，对，烤鱼，着急吃去了啊。今天这300也够吃一顿了，嗯，就当是我请你们吃饭，但是得看你们是不是先能挑战成功啊。这是喝这个 cappuccino， 喝咖啡，不知道多少杯了。来，先听听他的声音，看来是谁。 喂，在吗？ 嗨 ，Hello。 喂，老白。 哎，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哎，你好，怎么称呼？ 受宠若惊了啊！我姓马，我姓马。 啊，你先走，你先走，我是没 啊，我先走，哎，我你先走。好，别客气，别客气，不是人家叫小马是吧？ 对， 对对对对对对。 哎。 有什么老朋友，你早前节目也见过，经常互动。 帅不帅金鱼 标志标志、 哎呦， 不帅不帅不帅。 别谦虚啊，答题的时候就更不要谦虚，也不要犹豫，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小马，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我在政府部门工作。 啊，公务员、 厉害。那看看这个在参与答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稳准狠一些啊，加油啊。好吗？ 好，谢谢谢谢。 那整个人 好的好的， 镇定哈。 对， 希望你好的表现了， 加油。叫小马的人不能忽视 啊！平常下班之后呢，回家会看综艺节目吗？ 啊，有时候会看。 嗯，这第一题呢跟综艺有关，综艺节目《中国新说唱》，也就是之前的《中国有嘻哈》，现在是在网络上热播。那么，请问本季导师邓紫棋的英文名字是叫 GME 吗？ 是吗？ 是的。 太简单了。 不，我们是题答错了，题答错了，还是因为他应该是 JEM。邓紫棋、 哦对啊 对， 哇塞， 但是你其实你问 GM GME 他都会答是， 对， 其实我们说算你对，算你对啊， 对对 对不好意思啊，那我们来接着再问一下第二题哈。那么第二题，1954年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是在加拿大出生，那么请问他执导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当中的泰坦尼克号是沉没于太平洋的海面上吗？ 是吗？ 不是。 啊，是哪里？ 哎，你知道是哪里吗？ 啊，大西洋吧。 哎，厉害！ 哎，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知道，不是蒙的。 对对对，这想必看这个电影看了不下50遍了啊。好，我们第二题答对了，再有一题就能拿走一半。和豆汁儿一样，麻豆腐也是北京一道很特别的小吃。请问麻豆腐的制作原料是黄豆吗？三。 哎呀，这个刚才听着蒙一个吧，不是吧？ 厉害了，是北京人吗？ 他都说懵的了，肯定是、 啊、 肯定你不是，但是 不是，但我觉得即使是北京人也不一定知道。那老白，你知道麻豆腐？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你看，我们坐在玻璃外的，我坐在玻璃外的， 导播老师厉害厉害， 鼓掌！哇，这个厉害厉害厉害啊！这个我觉得了不起啊！这是绿豆做完豆汁儿之后的那个豆汁儿。 嗯，那三题哈，就是连蒙带混。嗯，我不能这么评价。怎么着，我们这都答对了，那现在可以选走拿走一半，还是继续挑战呢？ 嗯， 怎么选？ 今天的一半是多少来着？ 今天一半是150，因为昨天就是他们选择拿走了一半，我们还剩200，再加上今天的100块的累积，总共是300，所以拿走一半的话是150，再挑战两题就可以把300都拿走。 换不换？ 我这还是拿走一半吧。你看我这个连蒙带混的， 拿走一半是吧？好吧，这样你可以拿走一半，然后呢，你可以这个点唱静瑜，待会儿点唱静瑜在节目里唱一首歌啊， 把 这个钱 150付了是吗？ 就是你把这150也留下，你也别拿走，然后呢，静瑜待会儿唱一首歌给你，好不好？ 这个营销手段就是各种出新奇啊！ 然后你再加150，然后 我还可以再给你唱一首， 静瑜再唱一首啊！ 卖唱你的心酸泪啊！ 开玩笑，开玩笑，别这么说啊！来，小马，你到底是怎么着？放弃还是继续啊？ 放弃吧。 放弃啊，拿走一半，嗯，也可以见好就收嘛。 行吧。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老白的心声， 心滴血，连续两天全都送啊，行，都送一半也行行行，好，那你待会儿把截图发来，小马好吗？ 是，那 好嘞好嘞，收款 二维码发送到白金 FM 当中，也谢谢你参与到本次的 节目当中。 啊，揭晓一下答案吧，三毛的老公的这个名字是叫何西吗？ 是吗？ 是的，是的， 嗯，谢谢您。 好了，今天我们其实还有备选的朋友，就是这位叫做 Sunny 的朋友，2013年就关注我们了。非常抱歉，因为小马的精彩的表现，所以今天你已经没有答题机会了。不过下次如果再看到你名字的时候，我们也会优先考虑。 对，优先选择一下来加入到白给一百块。我们等下次奖金累积多一点的时候啊， 对， 比如说什么1100的时候啊，你记得过来打来电话的时候，记得叫上郭鹏一起啊，这样先发的比较快一些。 散财童子是吧？月月鸟啊。好，那如果还想参与我们节目，那就请明天清早来参与关注白金 FM。 When I saw you standing in the corner, I'd have never thought that you would have my back. Then we rolled in like the thunder and the lightning, threw some punches, then we had a laugh. Just some rubbed up desperados, hanging tough through thick and thin, kicking up dust.Together. It's crazy that we're standing side by side, fighting just like two birds of a feather. Who's gonna tell us now that we can't fly? Just some roughed up desperados, hanging tough through thick and thin, kicking up dust wherever we go. I can see that you and me are gonna be friends这首歌会想到一个游戏，有没有啊？愤怒的小鸟，确实也是那个电影的那个主题曲。愤怒的小鸟 主题曲、Friends。 听着这个歌呢，我忍不住想去把那个我们的奖金啊，像那个愤怒的小鸟一样散出去啊，一下扔一堆出去、 都发出去了。然后我们有朋友就很好心的在问了，说：“哎，今天他拿走一半，剩150，那加明天的100块，不就 他是这么 说，明天奖金很尴尬吗？” 啊、这个什么梅啊，冬梅是吧？是不是个傻数？现在就这么委婉的说。我们这样，因为我们的老规矩啊，如果拿走150剩50，我们要凑个整啊，50我们待会儿呢会以天女散花的形式发给大家，还是音乐题。 对，那还是就是就跟愤怒的小鸟一样，都给大家都散出去，都散出去。 好， 待会儿我们的音乐题，我们来听歌曲的时候，大家踊跃参与一下，因为今天的奖金 多一些。 多， 加油啊！准备好手机到白街 FM。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白给100块，童叟无欺，绝对真实。 对，刚刚已经把二维码发过来了。那经常会有朋友就说：“你们是托吗？”但直到电话打过去的时候，啊，给我打电话了，好惊喜、啊！ 哪有那么多钱每天发给托了？发给他还不如发给你们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都真实在微信上面选，但是因为每天发来微信的朋友很多，哎，所以未必会这个照顾到您啊，多谅解。 就比如说刚刚有位已经很早2013年就已经关注我们了的朋友，对吧？ 对 ，Sunny 啊， 对， 就遗憾了。不过我已经记住你了，下次如果有机会，先优先选择。但接下来这个就不知道会发给谁，因为发来最快的我们这样， 是 第一位和第二位，好吧？然后中间我们再单选三位朋友，因为有50的现金红包了。 是，今天可以发多一点，那么大家竖起耳朵仔细听一下今天我们的音乐题，还是来听前奏，但是来猜一下，今天还是猜歌曲名字吗？ 不要，今天我们来猜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题。我先把前奏放出来，我同时来问，好不好？ 好的。 来，三、二、一，请问这首歌当中提到了五官当中的那一个是什么？ 五官，我突然想到了马季老师的经典相声《五官争功》。 哎，对，就是这五官。今天我们要提的这个五官当中一个啊，赶紧把那个名字发到我们的白季 FM， 看谁的速度快一些，好不好？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这首歌曲当中五官是哪一个？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千军万外的帮。我记得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洗 慢慢喜欢你，来自 Karen 莫蔚。好，接下来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 我刚刚问大家说是五官当中的哪一个啊，有人直接发过来脸， 还要说 都包含了， 是个呵，我跟你说还有人说的不是五官的，睫毛 眉毛啊什么之类的， 你看 那五官就是鼻子嘴巴眼睛耳朵， 对啊， 还有 反正发什么舌头啊牙什么的这都不算啊都不对。今天的正确答案我们来公布一下，因为这首歌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一首歌， 对，大家都可以跟着一起唱的， 对，之前是写给王心凌，哎 sorry 是写给徐若瑄的、 哎、对对对， 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决定，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 今天发来正确答案最快的是一位男生，他的名字叫做Cloud、哦、 是发过来了眼睛、嗯、在你之前还有一个正确答案是睫毛，你要感谢他， 对，所以我觉得是真是他真的是可能很爱这首歌，前奏一响起来马上就猜到了， 嗯，就非常熟悉啊，因为歌名当中就几时已经包含了我们的答案， 对， 问大家的就是今天这首歌当中提到了五官当中的哪一个， 嗯，我们排名在第二位的发来正确答案是小米草草，恭喜。另外中间我们现在已经选择两位幸运的朋友，分别是刘胜男和 Spring 陈 Three。 嗯，那还有朋友刚刚说刚想到正确答案的时候就进隧道了，没信号着急啊， 你知道很多人现在就是为了参与我们这个单元，像刘胜男这样的就是赶紧把车停旁边， 对， Spring 陈说好不容易等上一个红绿灯，哎呀真是不容易呢，

好，我是静瑜。 哎，嘛呢？这准备运气，准备唱歌了是吧？哎， 现在要回到走心六点半的时刻，要把嗓音压低沉一点。 好，但是之前呢，还要让我把嗓音再调高一点，因为我要说一下本节目的奖品是新艺剧社廊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是2018年8月25号下午的2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的《平凡的世界》读书会的门票两张啊。 嗯，今天也要送给两张票给两位听众朋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白杰 FM 当中来取票。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素描。 音乐素描。 好，现在你可以把嗓子压低一点了。 大学三年， 好笑， 这个歌其实每次大家听到的时候，可能都会有比较触动的，特别是当这个高音部分的时候。我们来听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也特别有意思。依然回到学生的时代，大学三年的时间，我坐过第一排认真的听过课。也有躲在最后一排偷偷打过瞌睡的时候，我会很早的就去教室早读，也会偷偷翘课。我进过学生会，也进过社团协会，在课余的时间里做过兼职，我还跟朋友一起去过网吧通宵，也会一时兴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的大学生多么丰富啊，想想这个生活。可是我的遗憾就是没有跟你谈过恋爱。 第二个故事，去年七夕节那一天，我在网吧玩游戏，哎，这都是孩子，你说，打到最后一局定位赛，突然女朋友来电话了，但是那游戏又到了关键时刻，我忍住不接，然后女朋友的电话又响起了，我又忍住不接，电话打了几次，一会儿游戏结束了，也输了，我回了电话，女朋友说，我和游戏到底谁重要？看来还是游戏比我重要，我们分手吧。我放下电话。我真的好后悔啊！哎，你说刚才那一局我不该用狙击步枪，我应该用冲锋枪才对啊！ 什么梗、啊？ 太皮了！ 真的，我们早上的时候节目当中有，就是有一个笑话，就我们的生活大魔方当中啊，问说是女朋友生气了，我跟游戏到底谁重要？你说我跟游戏，你选哪一个？然后他说。游戏啊，那我当然选法师啊，皮一下很开心啊。 所以明天对，明天出伏的那一天，对，记清楚这样的朋友啊。独自守在，现在听这首歌会不会有点太伤感？ 想你的夜，快要到夜幕降临的时刻。痛在 我心里纠缠，我们的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想你的夜，希望你能在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我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让爱再回到原点。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 刚才说的是初伏吗？ 就是三伏天儿。 没有，还没初伏。我刚才说的是初伏吗？ 我也不记得了，反正我只记得明天要吃饺子，今天要吃烙饼加鸡蛋。 三伏三伏，伏我还没出伏呢，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好吧？ 我等你。 对，我等着出伏的那一天。好，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此时此刻，静瑜和我已经做好准备，因为马上要推荐歌曲。在昨天我们的歌曲 PK 这个比赛当中，到底我们俩谁赢了呢？我也不记得了。 今天来接着玩哈，之前让大家点赞或者切歌，那么现在呢让大家来打分。 对， 我们是十分制，那今天 battle 继续要不要？ 对，昨天我输了哈。好，今天我们继续看我们俩的歌谁赢。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主播私房歌 啊，我们的每放一首歌满分十分啊，这个你看你会打几分呢？最后分加起来看我们俩谁的得分会相对高一些。 嗯，主播私房歌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啊，依然要做一个金曲捞的工作。我特别喜欢咱们这个环节，就是可以把自己思想的一些很好听但是知名度又没有那么高的歌曲分享给大家。那这首歌曲来自吉克隽逸，自从他从中国好声音走红之后呢，可能更多的是演唱一些电视啊电影的主题曲。那么这首歌呢来自他的专辑，叫做谢谢你再见。 嗯，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啊！别别别， 还没结束是吧？啊， 也谢谢你再见，指的就是在感情当中不要有太多的执念，这个人陪你走过一段，给过你成长和经历，那么就可以大手对他说再见了。 对，这首歌你打几分呢？十分之内你打几分？可以发到白姐粉。 陪陌生人突然走很远，是我找不到停下的地点，谁收留我落单的思念。我推开了朋友的规劝，左耳听见右耳跑一遍， 这首来自于吉克隽逸，谢谢你再见，就是今天金鱼推荐的第一首歌。我先看平均分应该是 八到九之间的这个分数， 8.5， 嗯，差不多吧。我数学不太好，大家发的分数实在太多了， 就是还不错，是不是？ 嗯，满分还挺多的，谢谢各位的认可。 没有人打个5分、4分什么的吗？ 可能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吧，因为这个世界上来来往往的，总会很多人都是陪你走过一段路，没有办法有人陪你从头走到尾，所以可能一辈子、 就是 我们都要练习着去说谢谢你。再见。 对，你也不能拽人说别走 别走， 不行， 拽不住啊。 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无声的表达， 嗯， 而且你选的这首歌让我觉得说实在是太这胜之不武了， 怎么样， 太经典的一首了。 对，因为昨天的这个比拼之后啊，激起了我强大的好胜心，我去求助了一下外援，但是这首歌我觉得就是放出来就会赢的这种啊、 嗯、 先不说赢了哈，就是其实跟上一首歌有点承接，就是谢谢你再见啊，可能有人陪伴的也蛮好，但没有人陪伴的时候，人这辈子其实最多陪伴自己还是自己、 嗯、 所以独处的时刻呢就一定要有这一首歌， 对， Sound of Silence。 你前面介绍了一大堆，还真不知道你要放这首歌。Sound of Silence。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别忘了给这首歌打分，10分啊，是满分，你会打几分呢？这是鲸鱼推荐的第二首歌。 I turn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r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To split the night And catc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d No one di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s said I, you do not know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And echoed the wells of silence Mo 前看这首老歌啊，就是 反响不错， 对，差不多这个平均分得有9分吧， 9分多吧。而且像 Old Man 给我打过来9.99分，请问剩下的0.01是怕我骄傲吗？ 你确定这个 Old Man 不是过来要9.99块的小红包吗？ 二维码发过来， 9.99啊。多好听的一首歌， 就是音乐是无国界的，所以即使你听不懂它的歌词，你能感觉到它传递出来的一种信仰在哈。 对， 这是一首老歌，也是非常经典的电影《毕业生》当中的一首插曲。 对， 那其实当时也是反映一些社会背景，因为讲述的是美国垮掉一代的年轻人的心境吧，就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但是也在不断的了解人生，了解这个世界的秘密。 对，而且还直接促成了一个影帝的诞生啊。好，那接下来这首歌要我来推荐了。

继续。 当然，刚刚有人说还比较喜欢胡彦斌的这个版本，总之呢，就是词写的真的是很好。 嗯，好，你不唱了？ 不，太贵了。 我今儿给你打折还不行吗？ 那我不。 就生怕进了黑店是吧？好，刚才呢，这首歌的平均分应该是在9分到10分之间，谢谢你们的支持。但是我相信最后一首歌你们也会喜欢，因为这也是我听过之后很喜欢的一首歌，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这首歌，非常的洒脱，我觉得就特别有我的这种气质啊，所以推荐给你们。就是很简单啊，就不要那么复杂 ，simple。这首歌来自于 Florida Georgia Line， 他们贡献了很多这种民谣加流行的经典之作。怎么说呢？听这首歌就好像你开着车，然后要把这个车窗打开，把手伸到外面去吹风的感觉。 啊，在路上注意一下安全哈，后面会来车的。 好、啊，谢谢静瑜的提醒，是这样的啊，不要轻易这么尝试。我是说可以听这 田野当中当然是可以了，而且你还可以抚摸到旁边的一些树木啊，或者是叶子啊等等。 啊对，想象一下怎么都行啊。来不及再刷个大家这个最后的平均分是多少了，但是谢谢你们的打分。从今天的这个 battle 的情况来看，我们俩应该是这个打一个平手啊。也谢谢静瑜这两天辛苦代班了，谢谢 谢谢。那明天艾科会回来了，明天他应该会把积攒的这个奖金送出去吧，因为明天好像散财童子又要来。 对，在我的这个刚才已经说了好几遍，明天是什么日子呢？ 明天是要吃饺子的日子。 对，三伏，刚到三伏啊。好，谢谢你们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希望这是一个简单愉快美好的夜晚， 下班快乐，祝福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9月22号，我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我的角色莫文蔚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和我一起享受超绝设定盛会。登录大麦网搜索莫文蔚。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00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00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00奥莱。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具体事。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进。